受影响，多班飞机航班受到影响，部分公路需要封闭。当局亦都提醒山区防提防土石流同埋溪水暴涨，沿海低洼地区提防水浸。天气方面，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白鹿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640公里，即系北纬22.4度、东经120.4度附近。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进入台湾海峡。本港地区下午以及今晚天气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酷热同埋有烟霞，今晚有几阵骤雨同埋局部地区有狂风雷暴，吹和缓至清劲偏西风，海面有涌浪。展望听日间中有骤雨同埋雷暴，风势较大，随后两三日骤雨减少，下星期中期天气酷热。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观塘同埋九龙湾商贸区公众活动嘅封路啦。咁而家伟业街海滨道同埋常怡道天桥咧都系封闭。咁另外由启祥道、观塘道、启福道东行同埋德福花园通往伟业街嘅支路咧都分别封闭。由观塘绕道西行通往宏照道嘅支路亦都系封闭噶。而长业街北行近住海滨道嘅车辆咧只能够直行去长业街，观塘道西行嘅车辆唔能够左转去丽业街，同埋雅丽道南行的车辆暂时都不能够直行去丽业街，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另外在广播道较早前都有公众活动，住广播道一带交通繁忙。港铁方面，因应观塘区的公众活动，现在观塘线彩虹站至到调景岭站之间的列车服务都是暂停，九龙湾至到蓝田站之间的各个车站暂时都是关闭，而黄埔站至到彩虹站之间的列车服务就维持正常。巴士服务方面，九巴路线 5R 暂停服务，小巴路线 22A、 68、 90A 和 90B 是暂停服务。咁另外多条嘅巴士同埋小巴路线而家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三四线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比较车多，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出行到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芜湖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去中环。最后卫生署就提提你，应该尽量利用假期多做运动，喐一喐人都健康啲，精神都好啲㗎。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 FM94.8 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芬女，复制图砌得好靓，等嫲嫲奖你食块饼先。 又食嘢？无时无刻咁食，食食埋埋，搞到佢肥晒。 肥嘟嘟咪几好？ 但系肥会增加患糖尿病同心脏病嘅风险。我爱锡孩子，唔使用食物奖励嘅，同佢去公园玩下仲好啦。 好啊！ 卫生署提提你，爱孩子，奖励孩子，从健康开始。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陈尚志，认真做。 Hello，Hello， 你好，呢度系陈尚志， 认真做。喂，今日咧礼拜六啦，我觉得咧唔知点解咧好有幸福嘅味道， 味道 笼罩住呢个直播室啊！ 由呢个咧啱啱对上嗰个节目啦，啊波城啦， 阿一啦， 又送咗 好多女仔啦， 系啦，又祝贺咗阿迪神啦，咁、我哋亦都要祝贺你嘅，恭喜晒！ 多谢多谢多谢，唔系因为其实呢件事咧发生咗啦，咁好多人都 到個個嚟即係恭喜我啦。 係啊，最爆嗰樣嘢就係唔係你第一個 post 嘛，全世界都有笑。 嚇、 啊？ 點解你都知道呢件事嘅？ 你知唔知有好多人同我講啊？唔係有好多人首先就同我講先嘅，就話哇，的神求婚咁、啊、講。係啊，係啊，跟住話最爆嗰樣嘢唔係佢第一個 po 喎、 啊。係啊， 跟住仲要唔係第一次、啊，全世界紛紛議論你嘅好兄弟。 你知唔知道咧呢一件事咧？我朝早睇完之後咧，好多人都 message 咗啦。你有冇嬲嬲地啊？ 我告诉你，我有个故事要跟你分享。这件事已经超越了嬲的地步。即我告诉你，但 为什么你会请他去呢？有没有少后悔？ 咁咁即作为兄弟嘛，是不是讲真的，我都要请大家的。大家都没来的嘛。 我 知 道。 不是大家都要做事。不过呢讲回我这一单铺的事情。我你见我呢，我已经没有再讲的了。即我自己都咕一声吞了他。但你见你讲开呢，我就真的想讲出来。是啦。我又想讲出来。我话说呢这件事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话说这件人生大事。啦、嗯，就即系我啱啱就正式成功求婚咁样啦， 系啦， 好啦，好幸福嘅一件事啦，第日主人家啦，系咪？咁啊，跟住咧，我第二日嘅时候，其实我一路都等紧，即、就、系、是、想 陪衬你噶， 系啦，我就等 主人家表陪衬， 等紧我真系想铺呢一个嘅公开呢件事啦，系咪？咁跟住后屘咧，我突然间 因为嗰日又唔方便， 系啦，第一唔方便啦，第二 点知有人又帮你做呢件事， 即系你见我咁沉静啊，发生咗都冇嘢讲啊，就知啦。咁跟住咧， 你变咗用此之的啊！ 开到第二日嘅时候咧，我就真系十二点我就收到佢 tag 我，佢 tag 我就谂啦。其实我冇嘢噶， 即系佢一早铺咗，但系唔敢 tag 你住，佢之后第二日先 tag 你。 佢夜晚铺嘅咩？ 我唔就系问你系咪咯？ 朝早佢第二日铺噶，佢第二日下昼铺噶。 哦，我以为佢咧衰到咧，唔系唔系鬼鼠到咧，即系 铺咗唔讲系嘛？ 讲俾你听 系啦。 咁跟住之后咧，好辣到咗第二日嘅时候先踢。 食你头啖汤都唔话俾你听，我用边只羹啊？ 系啦。 咁跟住咧，我即系等啦。咁啊，就十二点。其实佢铺踢完我咧，我冇嘢噶，咁开心嘢啫嘛。只系我未铺啫。 系 呢个时候，邓建宏就 message 咗啦。 咦？你结婚啊？咁啊？ 唔系佢话。恭喜你啊！点解唔系你铺嘅咁？我嘅消息喺紫红度知啊，点解嘅咁样？咁我就开始即系有少少个咩事咧？我就睇翻啊龙哥嗰个嘅即系佢嘅社交平台啦， 系 爆 like 啦， 系 爆 message 恭贺说话啦。最好笑系咩咧？ 你冇人俾 like 你啊？我见到 我冇啊，我冇摆啊，嗰阵时我冇摆啊， 系 就连 我 之后啊， 连我同我另一半嘅 friend 啊，都纷纷喺嗰度留言祝贺你明唔明嗰个尴尬啊？跟住咧，我就我 好唔好咧？ 唔系，我想问佢有冇当佢自己主人翁咁同你个 say thank you 啫？多谢晒，多谢晒。 佢仲要个个 like 嘅翻嗰啲 post。 系啦，到时早啲到啊。 咁跟住咧，我就有少少觉得啊咩事咧？咁我就打俾阿龙哥。 嗯， 我主动打俾龙哥。龙哥个电话冇打俾我，我打翻俾龙哥。我话龙哥啊。其实我就想问一下你有冇大相，我就好婉转讲嘅。 有冇咩？ 有冇张大相？即系等我可以 po 我见你 po 得唔开心。佢冇喎，我嗰张系 cap 片嘅。 哇！ 喺个片度 cap 嘅咁样。 咁啊，你成意思 po 喎呢啲。 跟住去到最尾冇啦，咁啊，即系龙哥就即系觉得好似唔系咁好意思啦。咁最后佢都即系解决咗个问题啦，佢就自己 delete 咗个 po 啦。 哎呀，真系～ 咁但係我奉劝大家，若然你身边有朋友结婚，记得边个主人家，你等主人家铺先。呢啲大事，一生人一次嘅啫。 应该咁讲，识分装下，好紧要嘅。 系啦，一生人一次嘅啫。 系啦，但系咩？我想讲，阿龙哥咧成日咧同我讲，我分起啲嘢问佢。咁我真系问好啊！ 唔系，你都应该问下佢嘅，但系你唔好俾佢搞好多嘢咯。 因为我表弟话结婚咧，跟住佢好热衷，我好开心嘅，因为作为一个朋友，我乜都唔识啦。佢不停同我讲，唔系，你真系可以问我噶。跟住隔咗两三日之后咧，喂，你真系有啲咩唔明，你问我咁讲。我心谂，哇，难得有一个咁好嘅朋友，咁细心嘅朋友啦。但我听完你咁讲，我唔敢问啊。 唔系，我突然即系发生呢件事之后，我都同自己讲，好兄弟啊嘛， 同埋 连 EQ 嘅好地方嚟， 冇乜得计较噶啦，佢都系帮你。开心，我仲要同佢收钱嘅时候，我讲咩啊？开心嘢嚟嘅， 好尴尬。 系啦， 但我谂咧系咁啱 special case 啫、 嗯， 即系真系 噶，唔系第一次噶， 系咩？ 唔系，但我想讲，我想讲，有龙 哥同阿斌喺度倾，阿斌度又系噶， 咁、啊。 咁以后小心啲囉。 唔係有龙哥就冇甩拖，因为喺呢个过程中呢龙哥都好多甩拖㗎。 係咩、 啊、中间过程呢啲晚后讲啦，呢啲晚后讲啦。 即係而家唔讲得 㗎。呢啲晚后讲啦，好小事嘅都好甩㗎啦啲嘢。 好想 听 喎。 好甩㗎啦。 你讲到我好想 听喎。唔紧要啦，由佢啦。係啦。喂，咁但係多谢大家祝福啊。 喂，恭喜晒。 多谢大家祝福。 准人夫嘛。 家家的家，今晚 spot to get lit， 看见阿斌手上握着一瓶满满的高粱，直到今晚只要过去注定要睡难。把酒杯打满，当当饱满，彼此的把酒打翻，倒在地毯 ，Sayonara， 看着客厅天花板微微的旋转的，这首微醺的 R&B 在脑里打转的 ，Let me 打开 房门，轻轻 舒缓，这首 动人 track， 打翻你有几层外，今晚你要什么 time？This is my house party. This is the party. This is my house party. This is the party. Baby, work that body. Work it, let me work it. This is my house party. Yeah. 尋上司認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恭喜晒的神啊！ 系多谢多谢多谢， 开心事开心事，所以有好多嘢咧都唔好咁介怀啊！ 我以为咧，所以咧好多事都唔好同尹子雄讲啊！ 唔系，但系我想讲一样嘢咧，你应该一早咧做以下呢、這、一个 举动， 好似系啦，内地呢一对嘅夫妇啦嘅举动，你就唔使惊出现尹子雄呢啲咁嘅朋友。 点样咧？ 跟住你又即系假假地都系 KOL 啊，跟住你嘅另一半都系 KOL 啊，系咪先？咁但系我想讲咧，内地咧亦都有个 KOL 咧。最近咧就唔係求婚，係結婚。 哦， 係啦，咁啊，但係佢咧勁就勁在咩咧？佢搞直播，因為佢 KOL 嚟噶嘛。但係佢係賺咗好多錢、 嗯。 你其實蝕咗呢下，你俾尹子龍蝕咗。 唔係，因為揾 閒閒地你幾百蚊都賺翻。 唔得， 咁佢兩轉添。首先求婚，跟住結婚。 阿尹子龍都有 KOL 啊嘛。佢本人都係，佢係玩具界，佢玩具界 KOL。 所以佢咪賺咗佢頭嗰陣咯。 例如好似以下咁，你有啲創意嘅話，你諗到以下呢一個嘅夫婦嘅呢條橋，你炸硬啊！ 點樣咧？點樣咧？ 話説做咩事咧？呢對夫婦咧，原來咧都係網紅嚟嘅噃。咁咧，無論係男仔係網紅，女仔都係網紅。咁佢哋咧就抌咗啊7000万嘅人民幣。去搞咗一個嘅天價嘅婚禮，咁啊，如果7000万嘅人民幣咧，即係大概7774万港紙嘅，咁到底咧有啲咩嘅睇頭咧？咁佢選擇咗喺球場嗰度搞呢個婚禮。 哇！嗰次好慳錢。 唔係，係咪有原因先？即係可能男家係足球員。或者女家係守門員咁咧？ 唔係，因為太多人啦，佢預計會咁，跟住佢就喺北京咧，可以容納3.6万人嘅呢、這個奧體中心呢個體育場嗰度擺設呢個嘅延開好多席啊！ 哇，咁佢真係已經係類似一個香港大球場咁樣擺一個宴會噶咯喎！ 係㗎，好勁㗎！ 可以咁嘅咩？ 係啊，跟住之後咧，咪申請咯， 即係體育館我 book 嚟就係為咗。舉辦呢個婚禮， 哎呀！你喺香港搞一啲婚禮喺草地咧，其實你好多都要 book 噶，同埋爭崩頭嘅原來。 係㗎， 即係因為香港嘅草地唔係個個都俾你踩得啦、玩得啦、企得啦，但係你要申請嘅話，你真係要排好耐隊，因為好多人都 book 嚟做一啲嘢。 係，跟住之後咧，以下落嚟嘅資訊咧，你就算唔問問子龍問，我都知啊。係 咪 係咪？係啦，就係咧，有好多咧啲好嘅日子咧，你真係好難揾㗎。係因為好多人咧會 mark 一啲好嘅日子啊，因為你好一結婚，個個都想好意頭㗎嘛。咁尤其是成日都話咁啊，結婚咧唔係就咁兩個新人嘅事，係兩家人嘅事 啊，長輩啊，尤其是 係最緊要就根本上就係個長輩嘅。咁長輩最着重嘅就係、哇，又好意頭，要擲好日，仲要係旺你哋，甚至乎有啲嘢會旺埋佢哋自己家長佢哋嘅。 哦，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跟住之後咧，佢就會係除咗呢個之外咧，所以啲好日咧就原來好多人都會攞曬嘅，甚至乎嗰啲咧鬼節啊、重陽嗰啲，你更加成個月咧就已經係唔會有人咧去結婚嘅， 鬼節一定會嘅、欸。 等等先，我知道有一啲朋友咧，佢就專揀一啲呢啲唔好日子嚟結婚。 有啲屋企人都真係唔介意就話啦， 同埋易揾位啊。 係啦，因為俾人哋嗰啲旺位啊、旺期啊已經 book 曬嘛。 你不過嗱，打一個插小分享啊，呢、這、一個嘅日子咧，原來咧，我即係去即係揾啲師傅去傾嘅時候咧，佢哋有幾樣都唔得嘅，三月唔得，四月唔得，七月唔得，因為我嗱七月大家明白啦，係咪？七八月大家都明啊，三月唔得。是什么呢因为清明啊， 清明重阳咯， 系清明重阳都唔可以。 系，但我见到师傅即刻写低晒咗三月啊、七月啊嗰啲。 哦，系咩？ 因为佢结婚快过你分分钟。 我谂你做 mark 定啊嘛。 诶， 边个话单身唔可以 mark 定嘅？ 佢真系死傻。 上个礼拜出把落啊嘛。 求婚都未有。 唔系，我 book 定都得。 可能阿乐，阿乐啲惊喜好快噶嘛。 啊，咁啊系。 哇，好惊啊！可唔可以 你 话 俾我 听， 你同阿乐已经拣咗同 Dixon 同佢求婚啦？ 早过佢系咪？冇呢咩事。 系啊，咁啊呢一对嘅网红啦，夫妇咁啊，原本咧咁佢哋就头先都讲啦，就喺呢个嘅未讲完，打个岔先，未讲完，就系咧原来咧，跟住我听啲朋友嗰啲讲咧，如果你要搵啲真系好好嘅好日咧，你分分钟系隔咗两年你都未搵到噶，即系譬如而家2019年啦，你可能分分钟系要拣到去2021年你先结到婚噶，所以系真系好难嘅事。 同埋其实嚟紧下年结婚咧，就系、是、呢个双春兼闰月啊嘛， 所以 十 好 年啊嘛， 系啊，咁好啦，咁啊继续讲啦，咁啊除咗佢哋搵咗一个嘅体育馆啊，搞呢个大牌筵席之外咧，佢劲又劲在，佢揾咗42个明星去贺佢结婚。 咁多， 不过佢头先抌七位数字应该都 OK 7000几万，但我冇谂到7000几万，原来揾到咁多劲嘅明星，当中包括边个咧？成龙 吓， 王力宏， 哇， 系咪真噶？ 阿 Jam 邓紫棋， 哇， 张柏芝同埋光良，佢哋上台献唱同埋表演，而所有出席嘅嘉宾全部都系免费入场。 哇 ，friend 底啊，咁啊，明明 宾客咯。 哇！呢、這個唔係、我估呢個網紅可能佢背後咧屋企應該都係有啲地位嘅，即係你做網紅一件事啊，你網紅能夠請咁多人冇理由噶，仲全部都當紅喎、 啊。係嗱，好啦，咁啊跟住之後咁，但係佢仲有賺錢喎、啊。咁頭先我咪話哇，你幾廿蚊都賺到啦，係咪先？咁做咩事咧？嗱，雖然佢就免費招待啲賓客啦，但係原來佢同一時間咧就邊做直播邊發呢個嘅電子利是。咁所以你知 道，佢仲要派俾人啊？ 內地嗰啲咪話，你一直播嘅時候咁你可以掉錢俾佢嗰啲噶嘛？咁因為佢哋亦都係網紅嚟噶嘛，最後係一啲好 hit 嘅網紅，所以佢哋咧就主角咧就一路咧就直播個平台嗰度咧就做呢一件事啦。 即係呢件事當然就唔即係佢話啦，兩人雖然即係保擺，即係呢一場係保擺嘅喜宴嚟嘅啫。不過咧係冇蝕到本，因為當呢一個大概一個鐘到嘅婚禮啦，結束咗由直播去到結束啦，跟住之後再賣貨啦，結果係賺咗差唔多成億。 犀利， 夸张，系因为佢不停咁收到利是啊， 系啊， 即系摆个八位数字嘅喜宴，然之后请咁多明星， 七位数字， 七位数字， 即系 八位数字，系啦，咁然之后就请当红嘅明星啊，全部都犀利，粒粒巨星，最后仲会赚成亿， 跟住佢扣翻个七千几万，即系话佢净赚系三千几万， 一晚就可以赚三千， 系一个钟啊， 一个钟， 因为直播啊。 大家真系唔好浪费机会，嚟紧边个结婚可以试下？ 所以真系我想话俾你听，迪神，你而家系咪好后悔俾阿尹子龙咧？ 我后悔啊！ 系咯，跟住之后 唔系啊，嗰个求婚啫，那个结婚。 我怀疑一样嘢，我怀疑一样嘢，嗰张相咧，尹子龙攞咗去卖咗啲钱。 同埋、啊、最尴尬系咩呢？ 卖完哦，跌啲佢咯。 系啦系啦，即系嗱，即系要奉劝下各位，即系啲亲朋好友啊、好兄弟嗰啲结婚咧，记得千祈唔好第一个铺。同埋人哋网红请成龙，我啊得子龙。 系，不过即系讲真嘅，仲有。即虽然咧，尹子龙咧，即系佢嘅思想系比较特别，不过讲真，佢真系一个超级大好人嚟， 佢梗系好人啦、 啊。 如果 唔 系，如果唔系，我有乜嘢都遇佢咩？ 真系好好人。你私底下我话俾你听发生咩事？ 哇，火嘢嚟啊！唔系、啊，咦，你系？ 我就系私火嘢嚟。 人生有好多嘅追求，而幸福咧就系好多人嘅其中一样。嗱，歌都有好多啦，例如系 Super Moment 嘅幸福之歌啦，冠恩娜嘅幸福车站，或者 K 嘅你们的幸福。究竟你想要嘅幸福系点呢？衣食无忧，充满爱嘅家庭。嗱，有时咧人嘅凭空想象同埋感受过再讲，我觉得咧都几唔同噶噃。最近咧就有一份可以俾你感受幸福嘅工作，叫做幸福研究员啊。被请嘅人咧就可以去九月嘅时候去哥本哈根呢一个头几位快乐嘅地方，入住充满快乐嘅临时住所两个星期。嗱，你咧就要同当地人一起生活啦，做下家访，听下讲座。公余时间咧就可以漫步下丹麦嘅街头啦，行行下可能仲会闻到一啲咖啡香同埋面包香添。当然仲可以免费食嗰间嘅家私铺嘅肉丸啦。哇，既工作于娱乐，感觉应该几正嘅。不过绝世笋工好明显名额有限啦。如何提升幸福感，不如靠自己啦。专家话咧，最紧要系拥有可以睇到幸福嘅眼睛啊。即系点呢？嗱，讲一个正向心理学嘅幸福方法啦，就系寻找三件好事嘅练习。嗱，例如咧喺下个星期嘅每一个夜晚咧，你都可以喺瞓觉之前嘅十分钟写低今日嘅三件好事同埋佢发生嘅原因。你可以用日记簿啦，或者用电脑嚟写低都得嘅。嗱，重要嘅嘢一定要有啲记录噶嘛。不过呢三件事咧，唔一定系要惊天动地嘅，可以系好普通嘅。例如系今日老公咧喺收工回来嘅途中，佢就买咗一啲我最中意食嘅雪糕。不过咧要写原因噶噃，要写清楚点解佢会发生。例如系，如果你个老公买咗雪糕，你可以写成话啊，因为我个老公咧有时真系好体贴噶，或者系因为我记得喺佢收工之前打电话俾佢，提醒佢顺路去呢一个杂物铺咯。短暂嘅幸福咧，我觉得其实唔太难嘅，当然揾持续嘅幸福先至系最重要啊嘛，一齐加油啦！ 可欠我都见到，拖欠了当然知道，请你喝杯 时而沮丧，仍然抵抗。我想再演，再进化，再进化，破壳变身飞天马。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观塘区正进行集会游行，有示威者在灵炭天地外以电锯等工具锯断并推倒其中一支智慧灯柱，见到灯柱损毁，有组件散落地面，有多名示威者将印有拒绝极权监控等字句的纸张张贴在遭推倒的灯柱上。而在其他位置亦有人拆除智慧灯柱的组件，又剪断内部的电线，继续有人在伟业街，即是牛头角警署外，以竹枝和水马等架设路障。而今日到场戒备监防暴警员，他们完全蒙面，和早前处理冲突时有别。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社交媒体发表文章，表示邀请了一班希望解开社会困局的有心人见面。会面并非坊间所指的对话平台，而是邀请他们分享对搭建对话平台的想法。他表示提出构建对话平台引起不少怀疑和批评，不期望对话能够轻易解开死结，停止示威冲突，或者提供问题的解决方法。但持续抗争并非出路，持不同政见的人、不同岗位的市民，相互之间的不满不断升级，甚至可能让仇恨滋长。经过两个几月，他说大家都攰了，可不可以坐下谈一谈。林郑月娥表示，目前的困局是源于逃犯修订条例，但市民不满亦有可能是源于政治、经济、民生等深层次社会矛盾。他呼吁停止暴力的同时，亦都必须为解开社会更深层次的死结提供出路。如果民间有对话平台，希望有官员参与，会乐意出席。他又说对话不是为对话而对话，而是希望找出社会不满的根源和解决方向，最终达至改变。警方反对明天在全葵青游行，只是批准在荃湾公园举行集会，活动筹委会上诉，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聆讯。筹委会代表大律师黄宇日发言的时候表示，质疑警方有没有足够理据反对游行，因为警方只是基于自己的判断认为游行危险，又引用欧洲人权法庭的判词，说明不批准游行集会有打击意见之意。若果警方见有不和谐情况出现就反对，会为反对声音造成寒蝉效应，而民怨需让人表达才能够疏导。委员会主席彭建基认为，希望同时保障示威者和附近居民的权利，若果有能够给市民表达意见但又可以将当区危险性减至最低的路线是最好，因此给予时间给警方及申请方再讨论更改路线是否可行。香港政研会发起包围香港电台行动，香港电台回应表示，得知请愿人士的意见，重申港台向来提供平台给市民自由表达不同观点，促进意见交流。节目制作人员需恪守约章和制作人员守则，提供客观而多角度的资讯。 港台表示，現時設有不同平台俾社區、非政府機構同埋弱勢社群參與廣播，公眾可以透過本台嘅社區參與廣播服務、電視節目外判計劃以及多個聽眾來電節目，直接表達所思所想。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以及聽日天氣預測初時酷熱同埋有煙霞。今晚渐转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西风。听日转吹西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報告觀塘嗰邊嘅交通先啦。因為觀塘區有公眾活動啦，所以海濱道同埋常怡道天橋都封咗路嘅。偉業街介乎啟業村至到開源道嗰段封咗路啦。觀塘繞道旺角方向通往宏照道嘅支路咧都係封咗路嘅。咁另外啟祥道、觀塘道、啟福道東行、德福花園通往偉業街嘅支路亦都係有封路措施。而长业街近住海滨道咧，就只准去长业街嘅。观塘道西行近住丽业街、雅丽道近住丽业街咧，都系有改道措施噶。咁啊，各位最好避免唔好揸车经过呢啲地方啦。咁啊，公共交通安排方面咧，因应观塘区嘅公众活动啊，所以港铁观塘线彩虹站至到调景岭站的列车服务仍然是暂停，九龙湾至到蓝田站各个车站亦都是需要临时关闭，黄埔站至彩虹站的服务就维持正常嘅。咁啊，仲有一啲巴士线咧就受到影响嘅，九巴嘅5L 系暂停服务，小巴线1号、22A、68、90A、90B 咧而家都系服务暂停噶。其他本路面交通情况啦，咁啊，港岛咧而家东区走廊西行去铜锣湾方向咧，近住维园落桥位就比较多车嘅。之前咧西湾河嘅惠亨街因为有啲紧急维修啊，部分嘅惠亨街有封路措施，封路而家开翻噶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在华润大厦和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龙尾在理工湾位，西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龙尾近宝麒麟街，安全车速报告有薄扶林道玛利医院去中环，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喺太太同仔女心里面，你好重要。为咗佢哋，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嘅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乜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突然间呢个世界好黑暗啊！ 点解啊？ 因为又嚟到呢一个暗黑嘅时段。 你好惊啊？ 惊啊！ 每一次咧，你哋都系好开心、好愉快地离开直播室嘅。 系啊， 系咪先？ 唔通我喊住走又同你讲咩？ 唔系，你哋即系有师培喺度，我唔惊啊！每一次佢都好开心，你即系我唔即系虽然佢我唔知系真定假啦，但系佢起码俾我感觉上面虽然有浮夸地赞佢，哇真好食哇！ 佢永远个样，佢永远个样都系面露笑容同和谐嘅。 系咯， 系我真心噶。 啊 ，OK， 坚系欣赏你。 哦 ，OK， 系啊， 多谢晒。 希望今日之后都可以咁讲，因为睇落去咧个样好似有啲唔对路啊。 嗱，又唔好咁讲嘅，因为咧呢一件事咧都系一啲即系虽然佢可能嗱，我都不得不否认。 今次應該會難食嘅，但係我已經盡可能將佢減低個難食嘅程度，但係佢係非常之健康，同埋係有人真係試過係有效嘅。咁、做咩呢？就係、上個禮拜的神都講過減肥呢一樣嘢，全世界啊有好多嘅人咧，即、就、係、是、一世嘅運動嚟嘅呢一個。咁跟住咧，好多人都會用唔同方法去減肥啊嗰啲噶嘛。其中一樣啊，一定大家都覺得係減肥嘅必備品啊。咁呢一樣嘢就係乜嘢呢？就係、娛樂。 娛樂啊，正啊！因為咧，有時我真係 keep fit 嘅時候啦，我又唔敢食一啲飽肚嘅嘢啦。有人話娛樂係其中一樣啦，或者甚至我有時會食麥皮啦，或者係食雞蛋嗰度算啦，係啦。但我覺得娛樂係咁多種纖體嘅食物當中係好味嘅。 娛樂我好少食嘅，反而咧我食麥皮啊食得比較多。不過我開麥皮咧，我唔知道你哋兩個食麥皮係點食噶。 就咁煲水， 即 係 唔用口食啊！ 嚼 之外咧，即係點樣開啊？即係你哋係買嗰啲即沖麥皮啊，定係要煮嗰啲麥皮啊？ 嗱，好得意嘅。如果即沖即係即沖嗰啲咪即沖，即沖嗰啲咧，即係通常佢加糖啊，一包包嗰啲。雖然嗰啲我真係覺得好美味，但係我硬係感覺我好似飲緊杯奶咯。即係我感覺上面佢嗰啲嘅即沖嘅麥皮好似冇好稀啊，好甜啊，但係又好似冇乜料啊咁樣。咁跟住之後咧，我就結果我會真係買一大包有曬五谷嘅，有埋提子乾啊嗰啲咧。跟住之後，原來我一直食錯喎。我一直就咁咧，我攞嚟浸住啲奶啊嗰啲咧，跟住之後我就我以佢寫快速啊嘛， 唔係咁嘅咩？ 快佢話寫快食嘅，咁我又係啦，咁我浸住佢啦，唔係我開頭一路浸唔浸住就咁食嘅時候，哇光真真嘅，即係食落肚啊刮腸嗰啲蒜咁，刮腸嗰啲刮蒜嗰啲腸咁滯喎，咁跟住之後咧，我隔咗好耐啊，食咗好多，食咗九個月定呢一年啦，跟住最近諗下諗下，咦唔對路喎，跟住我就將佢擺喺雪櫃浸住啲奶浸過夜啦。吓，跟住浸完之后以为会淋啦，都系咁硬嘅咁，一模一样嘅咁。跟住之后咧，谷鬼气啦，我就走音添啊，谂下几谷气。咁跟住我就试下，会唔会系试下煲下佢先？ 要煮嘅， 开噶嘛。 但系因为佢写明系呢个唔知咩速食。劲咗乜鬼？ 速食都要煮噶。 咁你速食嘅时候，咁佢又讲落就咁浸奶就得噶嘛。咁跟住之后我试下煲啦，我撞佢鬼啊！我加少少水落去煲啦。虽然佢都系硬骨骨嘅，但系佢系真系淋咗好多。 原来你系傻嘅， 原来系我傻咯。 速食梗系煮啦。 系咁，我唔知啊嘛。 唔系，但系咧呢一个嘅麦皮啦，我咪阿毛头先就讲呢个麦皮啦，佢咪买啲五谷嗰啲啦，师培咧。 我通常咧都系买一大包嘅，但系我系买即食嘅，但系我唔知道快食同即食，我知道有一啲系要煮嘅，但系我唔知道原来唔煮嘅话佢唔会淋嘅喎。 系啊， 系啊，咁但系我嘅 我话俾你听，亲身经验嚟嘅， 仲食咗咁耐系嘛 ？OK， 我下次会睇清楚。咁但系我通常咧就咁煮啦，煮完之后我就加啲盐，或者系真系对自己好啲啦。嗰日我就可能加啲炼奶啊，加啲奶去 加盐食咪即系好似泡谷落盐咁难食？ 系啊，唔系啊，好好食。 我就好想讲咧。有啲人我都聽過係真係鹹食嘅，就等於你撈一啲嗰啲五谷落啲飯度煲啫嘛，有啲會噶嘛。 但係飯都有飯香啊，鹽好難食。 係啊，我成日覺得麥皮咧應該係甜食嘅咯， 係啊， 或者溝奶咯。 嗱，因為我食麥皮咧，其實我以前就好中意加煉奶嘅，而家咧我就唔加啦，清麥皮。不過我唔係買嗰啲五谷，但我係點煮咧？我而家都係快食嘅，嗰啲即食麥皮咧，原來咧你倒一定要爆開佢，爆開好似爆谷咁樣，你就倒滿，我倒三羹啦。三更之後咧，加水擺入微波爐叮30秒，即刻爆開。 係㗎， 咩啊？有爆開呢樣嘢嘅咩？ 即係因為咧，嗰啲麥皮咧，有時佢咪你咪見到好似一塊塊好紙，好碎心心嘅，好淋滋滋啊嘛。其實佢係未開 㗎， 你要若佢開咗咧，你先會擺入口覺得好食嘅。 我嗰個應該唔係你哋嗰啲麥皮嚟㗎，因為我嗰啲係有曬好多嗰啲五谷定唔知乜鬼，有好多唔同嘅嘢谷物啊，谷物擺曬落去嗰兜嘢度， 即係會脆碌碌嘅咬落去， 硬骨骨啊，直情好似食緊乾米咁嘅，係啊，即係會係嗰啲嚟嘅。但係今次我想講嘅就係咧，我要俾你試嘅唔係麥皮，依然都係堅稱我一開頭嘅娛樂。 错过，是引力坏了我。 次来一试，求改变，哪怕都好。如觉得你的偏方想法太深，没人关心，最深的力血作品，没人过问。 你觉得自己好潮咩？哇！你哋成班港珠咁噶， 因为我哋就系 港珠特工队。 唉，系咪好紧张呢？ 系啊，唔系因为头先同你落嚟嘅时候，我话咁难食嘅会， 又唔系。不过虽然我都觉得应该难食，我尽量减轻。阵间我讲俾你听，我整到啲咩啦。咁啊，讲翻呢个娱乐先。咁咧，娱乐咧，其实咧，除咗咧就系呢个减肥必备嘅嗰啲叫咩佳品啦，原来仲有好多唔同嘅益处噶。 通便。 呢个其中一啦。咁跟住之后呢好啦仲有㗎喎有其他㗎喎。通便咪滑肠同一样嘢咪玩嘢先。 同名㗎嘛。係咪等于㗎呢好今日唔研究住。 係啊咁啊你都係返去搵阿乐啦係咪我哋唔记得我哋唔记得讲返啦。係啊我哋 miss 咗啊。係啊。 阿乐阿乐喺度㗎。 喺度㗎。 佢喉咙痛啊。 喉咙痛係啦。咁好啦咁啊其实呢娱乐仲有好多唔同嘅益处㗎喎。第一个就係呢如果飲娱乐其实可以帮助改善记忆力㗎。所以我諗我要飲多啲。係，因為點解咧？佢就話2015年咧，有日本嘅學者咧，曾經攞老鼠啊進行咗一個嘅實驗，咁啊發現咧，餵食呢個嘅乳酸啊。乳酸嘅飲品啊嘅乾燥粉俾佢飲啦，結果發現咧可以啊減低咧即係以藥物去誘發嘅記憶衰退嘅問題，而提升咗咧呢個老鼠嘅學習能力咁話喎。咁原來仲有唔止係呢個嘅老鼠個噃，咁因為咧亦都之後咧有啲相關嘅臨床實驗咧探討娛樂咧同埋改善認知能力嘅功效嘅。喺16年咧有個文獻就記載有。个学者咧就俾一啲叫做阿兹海默症患者咧，连续补充12个礼拜嘅乳酪啊，结果咧即系乳酪咧，因为含有啊肝酪乳杆菌等嘅益生菌，结果就发现咧有助咧改善认知能力嘅呢个嘅嘅方法或者一啲嘅效果咁话嘅。 哦，即系总言之就系食乳酪你会增强记忆力啦。 系啦，咁跟住第二样嘢咯，就系咧可以改善情绪同埋预防抑郁。咁好多人都知咧，即系抑郁系好多社会上面好多人 系啊情绪病， 情绪都系啦咁样。咁跟住佢亦都有讲过咧，就系有学者咧透过实验动物发现咧，如果咧肠道里面嘅呢个头先所讲嘅乳杆菌群啊，跟住之后佢嘅组织如果较少嘅时候咧，系会容易咧诱发到咧类似抑郁嘅行为噶。咁所以咧，如果咧常常去补充呢个益生菌嘅话咧，系可以有助咧改善。抑郁等相关的这个行为啦所以另外呢他们都有试过去做一个的动物的研究的都发现呢有一些的菌类啊咁可以减即是可以减缓减啊因为压力而导致的一个的叫做荷尔蒙啊所导致的抑郁方向咁话。 哦不过其实呢成日都觉得呢飲食这样东西呢好得意。飲食虽然呢会令到我们即可能说肥啲啦有机会啦即是过量的会肥啦。咁但另一样呢飲食呢是会令人好开心的。即是有时当你说啊不好话是不是食乳酪啦可能就算你不开心食杯雪糕你的人都会突然间兴奋好多开心好多。咁所以呢即是我都觉得啊飲食我点解我咁肥呢可能都其中一样。讲咁多就是这个原因啦。 帮自己找个原因嘛。但其实不是的我觉得呢有时以前细个呢真係要簽體嘅時候我會減食嘢嘅即係甚至有啲朋友會節食啦但其實呢我身邊好多朋友係試過因為節食而開始 depress 啦即係開始唔開心啦、所以我想話呢一路 keep fit 但我唔建議用節食嘅方法去減肥嘅即係一定要係健康即係控制飲食咁樣去減就會好啲啦 就係唔健康瘦啦有啲 係我試過嘅，所以真係唔好咁樣做嘅、好啦，咁啊仲有嘅，即係原來娛樂咧，仲有一樣好好嘅嘢，就係、我哋成日都遇過失眠噶嘛，係咪？咁跟住原來咧喺2009年嘅時候有個臨床實驗啊，發現如果你連續啊三個禮拜補充咧一啲有酵菌嘅娛樂啦，即係總之食娛樂啦，係可以改善咧長者嘅睡眠品質咁話。 哇！呢個好重要喎、即係有時瞓唔著覺咧，有啲人話飲呢啲。熱嘅鮮奶，咁即係話而家食乳酪都得啦。 係啊，當然佢要連續三個禮拜嘅，咁亦都要係啦，亦都要即係你要 check 清楚究竟你嗰個嘅乳酪啊，係啊，你食嘅時候啊，即係究竟嗰啲會唔會過肥咧？因為之前都有講過嘅，有一啲嘅乳酪咧，其實而家坊間買到嗰啲個糖分係非常之高嘅、可以食少少就已經係幾粒糖嘅份量，所以大家要小心。咁所以咧，有好多人而家咧就會選擇一種叫做希臘的乳酪、因為堪稱希臘的乳酪它是可以改善腸道同埋是比平時的乳酪是好幾倍咁樣嘅。 最近都多了人買呢啲嘅。 係啦，咁我今日特登就去揾咗啲希臘乳酪。 哦，我未食過，成日聽。 好高級啊，感覺。 我聽人講過希臘乳酪咧係冇咁好食嘅。 咁跟住之後，仲要係佢價錢係比平時嘅娛樂貴好多。 但佢好似話，即係佢個嘅效用係大啲。 頭先我咪講咗大幾倍嘅，比平時。 但係我見到你配另外一嚿嘢，我就頂唔順。 我仲係有用嘅。咁啊，講翻先。仲有希臘娛樂，唔好等睇到，喂，有一個超級市場見到希臘娛樂仲要好平喎。咁跟住之後咧，佢就話咁我照買啦，小心啲要睇清楚，因為原來有一啲叫希臘式嘅娛樂，希臘式嘅娛樂同希臘娛樂係唔同嘅。咁好啦，希臘娛樂就係乜嘢嚟嘅咧？就係、是、一種叫做過濾咗嘅娛樂嚟嘅。咁咧佢就話咧，嗰個娛樂入面咧就係、是、有普通，即係如果佢話同普通嘅娛樂去比較嘅話，希臘娛樂咧用咗更加多嘅牛奶啦、羊奶或者忌廉去製成嘅，而且佢係重複去篩選咗個水分、糖同埋乳糖等嘅工序，所以食落口嘅時候咧會比較厚身啦，同埋軟滑嘅味道亦都會比較濃嘅，所以你可能食落去覺得好酥啊，係啦，或者你會覺得好酥，同埋佢減咗糖啊，因為佢不停喺重複去抽一糖嘛，所以其實佢係可能好淡或者冇味，所以大家會食唔慣咁樣。咁好啦，咁啊，所以價錢因為頭先講啊，工序太重複啦，即係繁複啊，所以就會比較貴咁話。咁好啦，咁啊，大家要小心喎。頭先所講個希臘式娛樂究竟又有咩分別呢？希臘式娛樂咧，原來只係咧普通娛樂入面只係加翻乳蛋白同埋改性嘅呢个嘅粟米粉，仲有改性嘅淀粉质，仲有呢个明胶等嘅呢个嘅增加嘅一啲嘅化学物品。咁所以咧，只不过加咗之后咧，将佢加加埋埋，令到佢咧模仿咗好似系希腊乳酪嘅口感同埋质地嘅啫。所以佢咧就唔系真正头先所讲嘅整呢个希腊乳酪嘅正确程序嚟嘅。所以咧。佢嘅呢個價錢會平啲啦，同埋佢入面嘅蛋白質嘅含量亦都係同希臘乳酪係相差好遠嘅。 所以唔好睇錯啊，即係去啲鋪頭啊，阿明士多同阿明仔士多係兩回事嚟㗎。係 啊，咁好啦，咁啊跟住之後講完咯，咁啊到食嘢咯。 好啊，嚟啊！ 話説咧，做咩事咧？就咪頭先講咗呢個希臘式乳酪有幾健康啦，食乳酪又有幾咁多健康嘅元素啦。最近啊，亦都咧有一個嘅日本藝人啊。佢咧就揾方法去喺呢個綜藝節目入面進行實驗，咁佢就將一啲娛樂加咗一啲嘅食品加埋去食嘅時候咧，就可以咧令到佢咧變成一個非常之好嘅減肥效果。咁佢就話啦，一至三個星期裏面可以減到4-10磅。咁佢點減咧？就係將一啲嘅娛樂再加埋一啲生嘅洋葱，溝埋嚟食，就可以有呢個嘅效果啦。咁我亦都對你哋好好嘅，因為我知道洋葱好腥啊。咁跟住之後，我將佢浸咗熱水，希望將佢淋啲冇咁脆同埋冇咁腥，同埋我沖咗3次熱水噶啦。 OK， 咁樣好啲嘅。 係啦，咁跟住而家就溝落個乳酪度啦，因為我想你哋健康啲。乳酪咧就係希臘乳酪。洋葱唔系普通洋葱，我选择咗系比较多营养嘅红洋葱。咁究竟之后个味道 好似好讲究，咪有洋葱味？ 喂，红洋葱多营养好多噶，比普通洋葱。 系啊，喂，但系个味都系咁啊嘛。 但系营养多唔同嘛，想你健康嘛。好啦，究竟咧个味道系点咧？一阵间啦，喺我哋嘅寻常事认真做嘅 Facebook 入面咧，就可以拆解噶啦。如果大家想知道欲知后事如何， 系请系上网分解啊。 Thank you。 想起很久远的你，我最喜欢你笑意旖旎，悠悠初吻从未忘记，应投向你何以最美，也是心死。 这种痛，情为这缺陷，再。 骤雨同埋雷暴，听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西风，听日转吹西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一号戒备信号同埋酷热天气警告同时生效。而家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观塘同埋九龙湾商贸区，因为有公众活动，咁而家海滨道、上怡道天桥同埋伟业街介乎启业村至到开源道一段仍然系封闭。另外由启祥道、观塘道、启福道东行同埋德福花园通往伟业街嘅支路咧都分别封闭噶。由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宏照道嘅支路亦都封闭。而由长业街北行近住海滨道咧，只能够直行前往长业街。观塘道西行嘅车辆唔能够左转去丽业街，同埋雅丽道南行嘅车辆咧就唔能够直行去丽业街噶。咁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指示，可以嘅话咧尽量避免驾驶前往受影响地区。公共运输服务方面，港铁因应观塘区嘅公众活动，而家观塘线彩虹站至到调景岭站嘅列车服务系继续暂停，九龙湾至蓝田站各个车站咧亦都系暂时关闭，黄埔站至彩虹站嘅列车就维持正常服务。巴士服务方面，九巴路线 5R 同埋208系暂停服务，而九龙小巴路线 22A、68、89B、90A 同埋 90B， 以及系新界小巴路线1号、110同埋 110A 都系暂停服务。另外多条嘅巴士路线同埋小巴路线都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去中环、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揸车的朋友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8，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4。依照法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酒精害人影响一生，揸车前咪饮。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打波先嚟落雨，比赛先嚟拗柴，着新鞋先嚟踢花。 考试先嚟失手， 打机过关先嚟跳掣， 做 project 先嚟玩失踪， 空肚先嚟冇早餐食。 激气过后谂翻转头，头先只系芝麻绿豆嘅小事。面对难题，不气馁，他朝成就必定非凡。 拉阔角度，放开心情。 二台通识六十秒。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简称 IPCC， 成立于1988年，是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辖下的一个科学组织，专责评估人类活动引致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风险。IPCC 的主要工作是定期编写评估报告。自成立以来，已经在1990年至2013年期间，发表了一共五次正式的气候变迁评估报告。而在刚刚过去的8月8号，IPCC 亦都发表了气候变化与陆地特别报告。这个特别报告指，随着极端天气的频率和强度增加，气候变化已经为多个地区的陆地生态系统和粮食供应保障带来负面的影响，并引致沙漠化和土地质量恶化等等的问题。 声音演绎刘晓静， 二台通识六十秒。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午4点到6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思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我想问一下你哋咧，即系你哋觉得自己随住自己嘅年龄增长啦，有冇觉得自己嘅身体都好大变化咧？真系， 哇！ 有咩变化？ 成日都讲嘅就话会30岁之后啦，你就觉得自己嘅体力真系完全已经唔同以前啦。咁同埋咧就系咧，逢30岁之后咧，你会发现咧，你想减肥咧，你会吃力过你30岁之前好多。 新陈代谢好慢。 嗱，呢 个 都系 听讲， 但系对于你哋系咪觉得真系啊？ 真。 好明显， 我30岁嘛，点会唔知啊？ 你唔蠢嘛？ 迪姐咪迪哥， 迪姐嘛，以你衰退添嘛，成个脑喺你接唔到。 系啊，迪哥， 唔系你真系 feel 到咧。以前啦，我真系跑一个礼拜步啦，我就 feel 到自己即系身形，可能条腰啊或者肚腩仔真系会瘦啲嘅，或者平翻啲啦。而家你起码要做3个礼拜，即系就算相同嘅运动量咧，那个效果都争好远。 其实我谂我哋四个入边，师培做运动都叫做 最多嗰、个， 我谂系最多 的。系啊。嘛，迪神先系， 唔系， 迪神教水啫，唔代表做运动啊嘛， 系啊，但系师培成日都跑啊， 系啊， 即系我哋在座4个都唔多跑， 系啊， 其实师培跑最多， 叮咚揈下手揈下脚就， 你喺屋企踩下单车咁样啫， 唔系、啊，但系莫你好勤力噶嘛，你每晚喺夜晚喺屋企都会做运动噶嘛， 勤力咪做咗1-2分钟， 唔系啩， 好似你咁跑步真系噶， 啲女人真系好谦虚嘅，突然间，平时赞你手又话唔 OK， 不过我真系唔系好做运动嗰啲人嚟嘅，的而且确真嘅，不过而家阿乐咧，即系你朋友啊， 见到瘦翻咗个男朋友， 系应该呢排有做运动， 瘦翻好似话， 瘦翻啲， 系啊，可能想趁阿乐唔系趁师培多啲啩， 都可能系嘅。 哇， 可能约埋一齐做运动咧， 唔好俾佢破坏咁 啊！唔系，但系嗱，即系咧嗱，你做运动啊，可能我哋嘅身体都会有唔同嘅变化啦。但系一样嘢都系围绕住我哋嘅身边嘅，就系我哋嘅科技越嚟越发达，我哋用到嘅科技越嚟越多。你哋觉得呢啲科技有冇影响到你咧？或者应该咁问，喺你哋嘅生活入边，有冇边啲科技对你最大影响？ 最大影响一定系手机啦、因为手机其实令到我嘅记忆力开始下降嘅。个、原因系因为咧，譬如电话号码啦，而家基本上我完全记唔到啦，同埋啲人嘅星座啊、生日啊或者纪念日啊嗰啲，我全部都记唔到、因为全部都 mark 低晒。 电话号码咧，我都系近排同个 friend 又倾开偈咧，我都不停问自己，究竟背唔背到几多个电话号码？我记得我钉仔细个嘅时候，以前咪兴电话簿嘅， 系、 你哋冇人带喺背面噶嘛？股神咁啊嘛，一接接噶嘛， 系啊，磁石 系啦，入边塞好多电话啊嘛。我以前坐底背到40个嘅，但系我近排咧再试下逼自己背咧，我好多旧友嗰啲我真系背唔到，可能我顶多背到10个嘅啫。 女朋友电话记唔记得啊？ 啊，背到呢、這个背到。 屋企人电话咧， 都背到。屋企、 人 啦、自己最 friend 嗰3、4个，子龙个电话我都背到噶，阿茂个电话我都背到噶， 我都背到的神电话。系啊，因为我讲喺八年前啦嘅电话或者friend 嗰啲电话咧都。 都容易背阿斌嗰啲，全部我都記得，但係而家嗰啲唔記得。如果迪神有日同我講佢轉咗電話，我係唔會再記得佢電話。 所以我就為咗佢，我唔轉咯。 係，我都為咗你，我冇轉過。 係啦，嗱，電話係其中一個啦。但我咧有冇啲咩影響到你啊？ 有我好想講，除咗頭先阿思培講嗰啲，我全部都有感覺啦，即係都知道係咁樣啦。仲有就係個眼睛同埋條頸、啲手嗰啲，因為加上我哋咧依個職業啦，就係成日都要對住部電腦，片帶要對住電腦，揾資料又係對住電腦，每一樣嘢都係對住電腦。咁跟住我哋娛樂都係嘅而家，咁所以令到咧即係我。条颈咧，而家系经常性有呢个肩周炎、肩颈炎啦、肩椎炎啦，全部都有。 总之肩痛啦， 系啦。总之我逢系呢个嘅上半身嘅所有肌肉都系发紧炎嘅，每个礼拜我都要去做针灸，真系嘅。咁跟住手啊呢啲位咧都系啊。如果嗰段时间狂要剪带咧，我只手呢啲位咧系要不停自己去帮自己捻啊，嗰啲叫虎口位啊。跟住之后成只手要直情咧，成只手呢个叫咩啊？ 前臂筋啦， 前臂系臂嘅，要不停喺度。咁咯， 咁誇張，因為你 hold 住一個位置太耐， 狂要剪帶。咁跟住之後呢個其一啦，咁其二眼睛啦。咁其實我自己衰嘅，我上年就整傷咗隻眼，咁就呢個嘅眼角膜發炎。眼角膜發炎完之後咧，咁之前我隻眼已經有眼睛敏感嗰啲，不過好亦都好彩嘅就係因為我上次嘅眼角膜發炎咧，令到我真係去咗睇眼科醫生，先至令我知道原來咧我隻眼咧有眼睛嘅敏感啦，有眼乾症啦，呢啲亦都係最常见的社会病来的。咁如果唔理佢严重嘅会失明啦，或者好严重啦。咁但係好多人呢只要滴眼药水要睇医生，即係知道咗病向浅中医就 ok 㗎啦咁样。咁好啦，咁啊我因为就成日要睇电脑啊嗰啲，所以隻眼而家都成日好唔舒服，要不停滴眼药水。 哇，不过呢个真係唔知喎，有时呢觉得自己冇乜大明显，譬如眼干咁个个都有㗎啦，眼痕个个都有㗎啦，就冇諗住自己去睇医生㗎嘛。咁但係你话原来睇咗醫生，你先發現有嗰啲問題。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提醒嚟嘅。 係啊， 係啊。嗱，我自己咧其實都幾依賴咗一種嘅科技，呢個係耳機。 哦，咁不如你陣間一首歌之後話俾我聽。係 啊，我轉頭同你講耳機對於我真係好緊要。 滴滴仔周记。 通常朝早起身咧，都会碌下个电话。咁啊，第一打开嘅时候咧，你每一日都会收到一个信息嘅，就系同你讲啊，你上年嘅今日咧发生咗件大事啊，你前年嘅今日咧系同呢个人一齐噶，咁样佢就会咧回顾翻你咧当年好多嘅事迹。跟住最近就碌到一张相，就系几年前咧我喺机场度影嘅一张相。嗰张相咧其实就系同我表弟影嘅。令我觉得时光飞逝嘅呢，唔係因为我哋两个有咩变化，反而係我哋嘅心态同埋我哋追求嘅嘢有好大嘅变化。我记得细个嘅时候呢，我就同佢去成日争玩具啊，去到分享一啲自己觉得好搞笑但係諗返其实好无聊嘅笑话啊。跟住再过几年嘅时候呢，我哋会开始讨论啊，咩类型嘅女仔係最鍾意啊，平时行过觉得乜嘢係靓啊。再大多几年嘅时候呢，我哋又会开始讲啊，呢、這个车啊好靓啊，啊呢、這个车啊系咩咩咩款式啊，啊呢、這个车啊系几多钱啊。跟住去到我哋再大啲嘅时候，我哋就已经讲哎几时结婚啊，帮手做兄弟啦、啊、咁样。好多时喺我哋嘅人生入面呢，都会充斥住好多唔同嘅关卡。但係当你回望返嘅时候，你会发觉哎、原来当其时你觉得好大件事嘅一件事，当你回望返都係微不足道咗喎。所以呢一啲嘅旧想回顾呢，令到我最大嘅感触、最大嘅反省係咩呢，就係、究竟今日我有啲乜嘢係好執着嘅呢，不如试下放开啲睇，唔好咁執着啦。因为当你过咗几年之后，你再睇返今日你好執着嘅呢件事，可能只係微尘一样。 寻常事，认真做。 逢星期六下昼四点到六点，香港电台第二台，迪神、施培、阿乐、莫莉， 寻常事，认真做。 首先咧讲嗰啲耳机啊，我咧戴 headphone 咧，我系唔能够冇 headphone 出街嘅、嗯。我唔知道你得唔得？ 我得噶， 我唔得噶，我唔得噶， 我可以唔需要噶。 我冇 headphone 咧，个世界好似幻灭咁嘅。但我谂呢样嘢唔系净系我身上啦，我见到咧好多人都系咁。我之前喺呢、這个社交平台见到阿 Mastermind 都写过， 嗯， 哎呀，今日冇戴到 headphone 啊，个世界幻灭啦。下面好多人系咁话，系啊，我都明啊，好明白呢个感觉啊。冇 headphone 咧系好难过嘅。 系咪因为个原因系你惯咗你嘅生活里边一定要有音乐包围住你？ 可能都是，但是甚至一样嘢呢，就是冇咗个安全感。突然间个耳仔冇咗嘢， 冇嘢隔住 住呢，冇咗安全感。因为呢，我知道身边有一啲人呢，係听嗰啲歌嘅时候呢，其实佢嘅戴耳机系冇声嘅。佢嗰个只係营造到好似好保护咗自己。例如突然间我唔识阿莫，阿莫走埋嚟撩我。跟住同我傾偈，可能我有得擋咯，其實我聽唔到咯。咁、即有啲人可能係變咗呢個係一個依賴嚟嘅。咁、 扮聽緊歌就唔理其他人啦。 係啦，嗱呢個係我自己嘅影響啦。另一個嘅頭先你講嗰樣嘢咧，都非常之啱嘅，就係因為咧喺呢個外國咧一間嘅大學咧，佢哋都做咗一項研究，揾咗412個嘅參加者咧，去同佢哋去使用一啲普通嘅電話或者平板電腦。咁佢哋不停用嘅时候咧，结果发现头先你哋讲嘅嘢都中啦，颈啦、腰啦、膊头啦，全部都受损，变成咗咩咧？佢哋原来呢、这个调查发现咧，大部分嘅受伤嘅都系女性。 嗯，点解一定系女性咧？ 嗱、啊，佢哋系话啦，原来咧女性好多煲剧啊，好、多就系攞住个电话煲剧啦， 但系男性打机啊。 男性打機，男性打機有，不過所以佢哋嗰個即唔係話爭太遠嘅，都係70-30啫。不過男仔咧，我身邊都係嘅，原來好多 friend 中意打機都好啦。佢哋有時佢哋會特登去買一啲好無聊嘅設備，就係、掛喺條頸度，好舒服咁打。但女仔唔得噶嘛，即女仔唔會噶嘛。咁所以變相咧，佢哋就話男仔咧可能會熟保護啲咯，因為我買咗啲咁嘅好看似好得意、好特別嘅嘢就保護自己。但女仔可能唔係嘅，平時就坐喺度煲劇。 啊，我媽都係嘅。我媽坐低就煲劇噶啦。咁佢哋就話咧，呢、這個女孩子咧係比較多會有頸部啊受傷，同埋佢哋話可能因為咧男仔同女仔始終個身形啊肌肉分布咧都唔一樣，所以變相咧女仔容易受傷啲、不過嗱，除咗呢樣嘢之外咧，頭先我就講話啊，科技會影響咗我哋嘅世界，可能影響咗好多嘢。你哋有冇諗過科技會令到我哋進化變成另一樣嘅乜嘢咧？ 猿人、 怪兽， 其实呢种叫做翻转头啊，唔止系即系因为我哋成日都话系猿长类嘅动物进化噶嘛，我都系调翻转我哋进化，即系变翻回归翻佢哋。我记得我睇过一单新闻，有讲过话好耐之前睇嘅呢单新闻，劲耐噶啦。佢就话因为我哋成日揿电话嗰啲咧，乌低条颈啊嗰啲，我哋迟啲就会好似佢哋咁变翻去乌低身啦咁样咯。 系啦，同埋啲手指啦，迟啲会变成嗰啲鸡爪手咧、因为你成日玩电话啊嘛，捉住即系净系用你手指公啦，或者系食指啦，然后就咪就好似平时嗰啲鸡爪咁咯，弯晒咯。 系啊。 嗱，其实以上你哋讲嗰样嘢咧都中啦，另一样嘢系咩咧？其实系我哋对眼啊。佢哋话咧，原来如果经过我哋一路一路嘅进化啦，我哋一路去做嗰啲好集中啊、好专注，例如我哋平时剪片好易眼攰啦。咁佢哋话会咧，好容易你会开始斗鸡眼。你控制唔到地斗鸡眼。 我 feel 到已经有啲啦，因为你成日咧斗到好埋，尤其是我唔系用好大个 mon 去剪声咧。咁嗰啲咁細緻嘅位，你要好咪住咪住，尤其是除此之外啦嚇，仲有睇嗰啲網上小説啊，嗰啲咪好細粒字嘅，即係會睇到豆雞眼嘅。 我自己咧就反而奉勸大家一樣嘢，我好中意瞓喺度打側喺度睇片，即係會睇電視啊、睇電視劇啊、梳化又會瞓喺度睇啊咁樣啦。咁但係咧，久而久之，我發現咗一樣嘢，我係蛇痢。 即系单一边系 系啊，跟住之后我发现咗，原来我个眼咧一只眼系向前面，但系原来一只眼系埋咗，我定唔知点， 我 影相先发现噶。 吓咁点算啊？有冇问过医生？ 少少啊，你咪左眼咪右眼啊？ 我唔记得啦，我系睇相我先发现，我只眼歪咗嘅。跟住之后我谂翻起嘅时候，系啊，我瞓觉时挨住嘅时候咧，咁一个眼球就可能歪啲去睇，即系你就翻嗰个嘅水平啊嘛。所以真系奉劝大家千祈唔好咁做。 不过咧，有少少即系分享咧，就系因为日常生活中我都对好多嘅小朋友同埋对好多嘅家长，佢哋咧都话咧，嗱某部分啦，小朋友冇嘢做啊，俾个pad 佢玩。咁样，但系咧，另一撮嗰啲咧，唔俾 pad 佢玩嗰啲咧，佢哋嘅小朋友咧系有分别噶， 系 就系佢哋嗰个活跃度同埋佢哋上堂嘅时候嗰个嘅谂法咧谂嘢咧系好唔同嘅，即系呢个就系我平时系上堂嘅时候对住佢哋都有唔同嘅反应啊，咁所以啦，即系新一代嘅家长，咁啊知道你哋即系凑小朋友都辛苦嘅、攰嘅，但系可以选择一啲对佢哋有益嘅嘢啦。 Beautiful day.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警方在下午五点几在九龙湾德福广场平台外发射多轮的催泪弹，有示威者向地上射水，漏油而致泡沫。较早时，警方下午四点几在牛头角警署对开驱散示威者发射多轮催泪弹和胡椒球弹，现场亦都围下海绵弹头。现场一度混乱，大批示威者走避，有人跌倒在地上，有示威者眼部受伤，要由救护员扶离现场，亦有人要由救护车送离现场。部分示威者聚集在伟业街，有示威者在马路上设置路障，亦有示威者掘起地上的砖头。警方话，下昼两点几起，有示威者集结在观塘伟业街，并用水马、竹枝等杂物设置路障，造成严重交通阻塞，亦都严重影响紧急服务。有部分暴力示威者蓄意破坏位于观塘上月道的灯柱，刑事毁坏政府公物，罔顾市民和道路使用者的安全。牛头角分区警署报案室已经暂停服务，警方呼吁示威者不要阻塞紧急车辆通道，以免影响警方为市民提供紧急服务。警方又警告示威者立即停止所有违法行为，呼吁在场其他和平示威者立即离开。警方对示威者一切暴力行为予以严厉谴责。团体发起万人包围香港电台行动，他们在广播大厦外聚集，企满正门对出两边行人路，部分人企出马路。主办的香港政研会主席邓德成形容出席市民企满整个山头，相信有超过一万人。他表示明白传媒要监察政府，但当全港媒体都监察政府的时候，反问港台是否应该做相反的事以平衡立场。在抗议期间，不少人情绪激动，向记者高叫黑记，有人向一名摄影记者挥拳。香港电台回应得悉有请愿人士的意见，重申港台向来提供平台给市民自由表达不同观点，促进意见交流。节目制作人员需恪守约章和制作人员守则，提供客观而多角度的资讯。港台表示，设有不同平台给社区、非政府机构和弱势社群参与广播，公众可以透过本台的社区参与广播服务、电视节目外判计划以及多个听众来电节目，直接表达所思所想。英国首相约翰逊启程前往法国比亚里茨参与 G7 峰会，是他上任后出席的首场国际多边峰会。预料约翰逊将会同欧洲理事会主席陶斯克讨论脱欧议题，又会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贸易谈判。约翰逊在出发前表示，英国在脱欧之后不会从国际社会中撤出，强调英国在国际舞台上仍然会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伙伴，又形容有国际声音质疑脱欧的决定是严重错误。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明日天气预测，初时酷热和有烟霞，今晚渐转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明日气温介乎27至31度，吹和缓至清劲偏西风，明日转吹西南风，离岸间中吹强风，海面有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两三日天气酷热。一号戒备信号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4度，相对湿度6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观塘区嘅交通先啦，因为公众活动嘅关系啊，观塘嗰边嘅上怡道天桥、海滨道而家都封咗路噶。伟业街近住启业村至到开源道一段，亦都系有封路措施。另外咧就系启祥道啦、观塘道、启福道东行、德福花园通往伟业街嘅支路咧，都系封闭咗嘅。仲有就是观塘绕道旺角方向去这个宏照道的支路，长业街北行近住海滨道现在只准直去长业街，仲有就是观塘道旺角方向就不准转去丽业街，雅丽道南行线都不可以转去丽业街的。至于公共交通安排方面，港铁就因应这个观塘区的公众活动，所以观塘线彩虹站至调景岭站的列车服务是暂停的，九龙湾至到蓝田站的各个车站亦都是需要关闭，不过黄埔站至到彩虹站就维持正常服务。另外还有巴士线方面，巴士线九巴的5R是暂停服务的。咁啊，至於小巴方面，九龍嘅小巴22A、68、89B、 90A、90B、新界小巴1号、110和 110A 的服务都是需要暂停的。隧道方面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龙尾菲林明道，坚拿道天桥过和慢线湾仔之路就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模糊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现在都多车的，龙尾去到果栏附近。咁啊，港岛嚟嘅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交通都好繁忙噶。龙尾去到城市花园附近，仲有咧就系牛池湾嗰边嘅清水湾道啊，近住牛池湾街市嗰段嘅清水湾道来往方向交通都系繁忙噶。安全车速报告就有薄扶林道玛丽医院去中环、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同埋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白帝城下雨翻盆，有冇同学想象到嘅情况啊？ 即系雨势好大，好似今朝咁，我仲唔小心踩到个水凼，可能有垃圾、油污同建筑废料塞住条渠，造成水浸。 咁点做好啊？ 未雨绸缪，平日保持渠道畅通，见到淤塞就打渠务热线2300-1110。 只要大家都帮手，渠道畅通就自然水到渠成。渠道要畅通，合作更成功。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健计划合办，展翅清健超新星2019。今集嘅主角系喺汽车服务中心嗰度做嘢嘅林子俊。 睇翻架车嘅损毁程度系几严重啦，即系架车轻伤嘅话咧，咁就揾翻灰咁焗一焗油，咁就可以交翻俾个客噶啦。 想知道十位展翅清健超新星嘅奋斗故事，逢星期二晚上12至2，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师兄祠堂啊！ 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ー。 真実はいつも一つ。 変身。 漫画、动画、游戏、电竞，不单止充满住友情、热血、胜利，更加是你同我成长最重要的因素。接住落嚟，子龙同你一起继续探索 慢动作。 今个星期子龙继续揾嚟呢三位嘉宾，当中包括曹志豪啦、加强啦、志伟，同我哋继续分享、继续倾偈，讲一讲呢一本由刘德华先生策动嘅《东方守神局天火传》啊。 咁加强你都几厉害，你首先第一个 project 要做嘅任务系乜嘢呢？就系先要讲俾呢两个听众听咗先。然之后佢哋一个咧就由文字入手，一个就由图片入手。 其实我都有受过训练噶啦，因为咧，因为过去嗰一年，因为我系一个唔系好识得去讲古仔嘅人嚟嘅， 系 咁啊讲嘢唔系咁流畅。咁啊，但系因为同阿老板相处咗即系一段时间去磨合呢个故事啦，咁变咗我自己都系第一个先。做好晒功课，溫晒书，跟住先搵呢两个拍档去讲。咁而佢哋两个亦都真係都系动画同埋即系都系漫画人出身，同埋阿志伟都系一个好资深嘅编辑，亦都系个编剧。 嗯。 咁变咗佢哋两个就理解能力好快，即系我其实未讲到第三句，佢已经知道我第五句系讲啲乜。咁变咗我哋就好容易 走埋一齊去傾呢個故事。 人生會唔會好悶嘅咧？即係未講到佢已經踢橋喺度。 佢會有呢樣嘢，但係嗰種係刺激咯，因為佢已經好快好快反應去已經明白咗我，或者佢覺得唔同意，或者佢揾咗一啲問題啲癥結出嚟，咁都好精彩。所以有啲朋友會誤會咗阿 Jerry 佢係。帮我哋呢本小说画插图，其实佢唔系，佢系呢本小说嘅作者嚟嘅、嗯，只不过用佢嘅图画去讲故事，佢唔系一个帮我哋配插图嘅人。 OK， 嗱咁啊，大家都开始对成个《天火传》嘅来龙去脉啦，有少少掌握啦。到真系古仔，头先有讲到第一个故事由香港城寨呢个地点出发，咁个人物同埋嗰个超自然啊，嗰、那个科幻嘅情况系点样样嘅咧？ 其實個古仔呢，如果以《天火傳》嚟講呢，就其實就成個系列《東方守神稿》系列嘅第一個古仔嚟嘅。咁由我哋嘗試呢，就借兩代父子呢，到佢哋大家都係啱啱係20歲，都係同時要加入去守神稿。咁佢哋喺兩個時代究竟會遇到啲咩唔同嘅問題呢？咁我就嘗試就以一種交錯嘅形式，即係例如第一代喺80年代啦，九龙城寨做一个背景嘅。咁第二个呢就係、是、个仔仔啦，佢叫杨超啦。咁係喺2020年嘅香港就发生嘅。咁佢两代好得意嘅就係、是、有共同嘅人物，亦都有共同嘅敌人。甚至有啲蛛丝马迹係喺可能喺阿爸爸杨天，即係太阳个杨天地个天。咁发生嘅。咁我哋故意呢就留好多牵涉，就由仔仔嗰边。 去完成 完成或者解答，咁相对仔仔亦都有好多，咦？爸爸近时做紧啲咩咧？咁我哋都喺翻下一回嘅故事里边，原来再讲翻嘅，咁就变咗唔系只一个单向嘅互动咯，咁啊真系互动啦今次啦，即系每一回都系有一个，你每次睇埋下一回都好似啊，又好似系前面嗰回嘅故事啊，但佢又有啲新发展嘅，原来喺唔同时代有唔同发展，到终局即系最拉尾两个故事嘅埋尾，你都有一个好共同嘅超级大嘅。嘅敵人啦，咁、會出現嘅，咁 佢哋會相遇一齊去處理嘅。 唔同時代，哦、但係佢哋都面對緊同一個敵人啊。佢哋緊仔仔同爸爸，處理方法又唔同喎。但係最後屘再牽引到，就係先係我哋成個故事嘅最精彩。原來佢哋嘅舉動係會牽引到成個亞洲其他嗰六位英雄嘅覺醒。點樣去對付一個最大嘅危機、最大嘅敵人？ 哦，所以嘅書名就叫《東方守神局》。就係即係亞洲東方色彩比較濃厚啲，但係點解叫守神局咧？ 守神局咧，其實咧個神字可以代表好多嘢嘅，即係包括一啲可能係神話英雄啦，或者一啲未理解嘅一啲特別嘅，例如啲外星文化或者 超自然 現象啊。咁其實我哋都會由呢度開始做一個起點啦，咁慢慢去擴散翻嘅。總之好多啊，原來我哋每一次都話我哋以前所謂嘅神話，其實我哋可以撇除曬以前所有觀點去重新去睇一次演繹一次。 咁另一邊箱就係頭先有講到亞洲啦，有幾個地方啦，咁香港會係其中一個啦，仲會有邊幾個地點將會係喺個作品裏面之後嘅集數或者內容出現咧？ 係啦，咁我其實咧每次都俾人考呢樣嘢，我都係逐個數啦，係啦，係啦，咁除咗香港之外咧，就應該係有首爾啦，有東京啦，有台北啦，有香港啦，有吉隆坡啦，有曼谷啦， 系 印度就想保持神秘啲，唔、 啊、 想揭穿住。 OK， 哇，咁其实听落嗰个地方已经系有啲神秘色彩噶咯，即系譬如东京咁样，其实好多传说出现过噶嘛，点拣咧？ 其实会配衬翻啦，如果一啲神话配落一个大都会啊、大城市啊，其实一个几得意嘅，有个大反差。 系 好开心嘅，其实会配翻落去，总好过系我喺乡村会出现啲神秘事件，啲咁即系你会始终得个大故事舞台好啲， 同埋好似容易啲有机会接触得到， 都会好清晰。咁 即牵涉到咁多地方啦，其实即系嗰个地点，譬如日本会唔会有嗰个地点嘅一啲神话角色喺作品里边出现？ 其实我哋拣嗰啲城市咧系有关系嘅。咁因為喺我哋好多中華文化裏面咧，影響咗其他即係亞洲其他城市啊嗰樣嘅嘢。咁我哋揀嗰啲地方咧，全部都係有一啲好緊密嘅關聯。例如我哋講東京，我哋可能會有出現大家好熟悉嘅陰陽師。咁但係陰陽師係咪就等於我哋喺電影喺日本電影或者日本漫畫裏面見到嘅陰陽師？哦，原來唔係嘅，原來陰陽師咧同中國嘅古文化係息息相關。咁我哋想由一啲在地嘅神話故事帶出，其實佢係受到我哋中國文化影響，甚至乎個源頭正正係同我哋中國有關。 咁我覺得呢個係嗰個中間嗰個趣味，亦都係將我哋東方搜神局嗰、那個裏面嗰啲內容連成一線嘅其中一個主旨。 哦，哇！咁成個作品都幾點線面嘅喎、哦，即係由香港呢一點，然之後連結咗，然之後再慢慢將幾個城市裏面發生嘅事件串連埋，就成為成個版圖嘅喎。 冇錯，例如好似台北咁樣，即係台北一啲即係老台北嘅居民，佢哋都知道即係台北曾經有一個叫做北斗七星嘅一個傳說嘅， 係 嚇咁咧呢個傳說係亦都係即係喺好多其他文獻裏面出現過。咁啊，智慧就有一次去台北做嘢嘅時候咧，佢就親身咧就去行過呢北斗七星嘅唔同嗰七個點。咁佢都搜集咗好多相關嘅資料。 咁樣係有係有唔同嘅建築物，有唔同嘅即係街道咁樣出現。 係啊係啊，即係當然啦，而家喺今時今日，佢好多即係本身嗰個點已經俾一啲建築物去。即係掩蓋咗或者去遮蓋咗，咁但係即係其實佢仲係有呢啲資料可以揾得翻，咁智慧亦都係真真正正去過嗰個地方去睇過。 喺嘅寫楊超咧，而家2020嘅香港咯，都其實都行翻一轉佢哋要去嘅地方，去睇一次感受翻，去啊原來有啲可能山上，我哋太平山上面有隻石龜啊，或者咧九龍寨城公園啊，一啲唔同嘅場地都行一轉啦，感受下如果假設我係主角，我面對緊。啊！而家呢个情景又会咩感受呢？ 喂，如果咁讲嘅话，其实成套作品睇完之后啦，就好似一本旅游书咁，系可以去晒，揾翻晒所有地点行一次的。 呢个亦都系阿刘生，即系老板佢嘅一个谂法嚟嘅，即系佢觉得呢种咁嘅故事先至会令到即系现代人有一种共鸣。我哋唔系做一种Marvel 啊，唔系做一种 DC 天马行空得咁紧要嘅即系科幻嘅故事。我哋係一個科幻故事，但我哋都係同在地文化好有關，好有共鳴。我哋係容易可以行入去啦，我哋甚至乎可以觸摸到啊。例如我哋個故事裏面有講到三星堆嘅文化，咁大家可以去成都個博物館裏面真係睇到真真正正嘅三星堆嘅一啲文物喺裏面。咁呢一種亦都係即係俾人覺得我哋係同，即係可能大家會覺得我哋係一個類似亞洲超級英雄嘅故事，但其實我哋唔單止淨係咁，我哋亦都想借呢個故事去講我哋中國。咁多千年嘅一種文化。 Go get a girl, 보나요때온종일핸폰을보내모두와잡혀내손에모든게복잡해머릿속엔 Give me some, give me some 내마음에난수십번을말해하루만함께하고픈데계속바쁘기만하면나는뭐해두손을모아기도해 Oh girl 난네가필요해 My clock is ticking like oh yeah 이젠알아줘내마음은 Baby falling falling 이런내게 call me call me 너는지금뭐해뭐해시간은가는데 Baby I'm falling falling 다시내게 call me call me 너는지금어디에어디에이제내게와줘어서내게말해줘다른일들은 mirror feeling like I'm dizzy 경계증이나를빨리 call me Give me some, give me some 내마음에나는또다시한번말해하루만옆에있고픈데계속바쁘기만하면진짜뭐해오늘도나는기대해 Oh girl 넌대답이없네 My heart is breaking like oh yeah 아무말이라도해줘 baby Falling falling 이런내게 call me call me 너는지금뭐해시간은가는데 Baby I'm falling falling 다시내게 call me call me 너는지금어디어디이제내게와줘 啦，我自己覺得最有趣嘅地方咧，就係真亦假時假亦真啦。即係譬如講到呢啲文化，譬如畫出嚟，究竟要畫到好真啦，定還是調翻轉頭，哦，好二次創作嘅，本身有呢樣嘢，再加啲嘢、減啲嘢，或者變咗第二樣嘢出嚟咧，都幾考慮喎。 冇變有咧，對我嚟講有啲難度嘅。係，即係頭先大子龍你頭先講得好好。好好嘅系咩？就问一个好嘅问题就系，你有冇每一笪地方都去到啊嘛？ 系啊。 嗱，我就好失败，我而家暂时只系去咗寨城公园嘅。 已经好好。 嗱，跟住咧，嗰七个地方我知道要 cam 翻公司噶。咁但系其实我真系我惯常嘅做嘢方法咧，都会嘅，就系话，正如头先咁讲，我会需要入戏啦。咁我真系要入咗去。去到嗰笪地方，自身係先有一種感受，呢種感受我先可以行下一步。咁例如就係話，好似關於城寨嘅，咁今日變咗一個寨城公園啦。但係其實同時我都真係行咗去嗰度，啲人以為我傻，我企喺寨城公園個牌匾嘅門口，我就係將企喺度嘅時候，個腦係行一次整個故事，係個腦好似有演員咁走嚟走去， 經歷一次先。 我要經歷一次，我要感受一下究竟佢自身喺度。嘅感受系点，或者入边做紧啲乜嘢，即系成个过程我要行一次先咯。咁所以我咁先至可以啊，知道我点行同埋入边。因为我觉得我做设场面设计或者系人物设计嘅时候咧，我必须我好了解佢啊。 嗯， 讲唔了解我，即系如果单纯我砌圣诞树咁嘅美轮美奂咁就算咧，咁我即系对我嚟讲，我唔中意呢一种。我宁愿啊，你看似好普通，但系其实正因为我觉得个主角普通。咁所以呢個係平時我做嘢嘅方法囉，同埋有一個好處就係個天送多咗少少禮物俾我嘅，但係平時我只要黑埋眼係睇電影嘅可以， 嗯， 即係話其實我只要黑埋眼諗返聯想返故事嘅時候呢，其實就所有演員喺度走嚟走去走嚟走去，即係話我面前對住個牌匾嘅時候呢，入面我嗰縫城寨我係起返出嚟嘅喺個腦入面， 嗯， 起返城寨跟住我喺入面遊走緊嘅，當然如果咁講嘅時候啲人傻佬啊！ 哇！但你脑海里边系即刻有晒影像、有晒画面、有晒分镜噶咯？ 会啊会啊会！呢个系即好即时嘅反应嘅，所以有时我都系话用第一个感觉就会捉住第一个感觉咯。嗯，有时我帮我啲助手都几辛苦嘅，就系因为我要帮捉住第一个感觉嘅时候咧，我系了几笔嗱，去啦行啦咁。老板你画咩啊？你 你就攞圆圈同埋交叉 系啦，跟住。但我因为我唔要，我唔停，我一定去咗先，我唔可以窒咗之后咧，其实条片断咗啊。 系系， 咁我就系咁记录扶机咁啦，好似系咁撩，系咁撩撩，慢慢先再重新解一次咁咯。之后时解得唔好嘅时候，都做得我唔知道你画乜咁。 系咁嗱，呢啲就好 solid、好实质嘅， 系啊，冇错 嘅环境啊，或者人设啦。咁，嗯，但系譬如去到一啲真系好神话嘅设定啦，即系譬如可能某一啲嘅传说出现过嘅人物啊，或者一啲对手啊，我唔知会唔会有怪物出现啦， 啊。嗯， 你又会唔会真系参考一啲文献，定系真系自己创作？ 有嘅，有啲我系必须入边有一啲角色啦，叫做作词啦，其实系源于《山海经》入边其中有一个角色嚟噶啦。咁， 嗯， 我真系要读晒佢嘅特质。佢个小小嘅故事，咁我先至可以再画落去咯。但系呢个有个唔好嘅地方就系，有一啲角色我行唔到啊。 嗯， 咁我系有啲画系掉咗嘅，其实唔，因为我真系画得完全捉唔到嗰种感觉，我完全觉得系垃圾嚟嘅，即系无论我画得好与唔好都，我觉得就第一时间就掉咗佢咯。 即系唔啱用，再靓都好都摆低噶啦。 系啊，因为我觉得系个故事先至系主角，其实我哋系。即系我都系一个工具嚟嘅，其实，嗯，即系我为个故事服务噶嘛。咁，okay。 即系话，如果我为，即系我唔系画中画靓与唔靓，其实我成日都觉得嘅靓与唔靓，技术系人人都做到噶，时间换翻嚟嘅啫。但系当你能是否令呢件事或者呢个故事有生命咧，就系，是，你后边做咗几多嘢咯，你谂咗几多，唔系你有冇入过戏咯。 嗯，咁啊嗱，而家呢套作品啦，《天火传》啦，就第一册啦就出现咗啦。咁啊，未来之后嘅故事系咪真系每一个故事一册？甚至乎，七个故事形成咗呢个守神局、东方守神局之后，慢慢仲会有其他嘅后续啊，或者点样继续发展嘅咧？ 讲大局咧，加强交翻俾你。 其实我哋呢个《天火传》嘅故事咧，就暂定有三集嘅小说嘅。咁之後咧就會衍生啦，伸延落去其他嗰幾個英雄裏面去做。咁未來未必一定係淨係單係圖文小說啦，可能會有漫畫啦，或者會有繪本啦，甚至乎會有製作有聲書咁樣，甚至乎廣播劇。 咁呢啲都係我哋喺計劃裏面同埋我哋喺度籌備緊。 哦，即係都好多媒體㗎喎，即係每一個 item 或者每一個故事都可能用唔同嘅媒介去發布或者去創作㗎。 係啊，因為呢個呢都係源於老闆一個諗法，因為佢成日都覺得我哋香港呢其實好多創作人呢都係好有本領嘅。不過可能呢就近呢段時間呢，即係近呢幾年呢，可能唔係咁多即平台可以俾大家去發表，咁佢覺得即係其實東方搜神局呢個名咧，亦都係一種即係睇法嚟。佢就覺得由佢去開始去搜索，即係各界唔同嘅創作人，呢啲所謂神可能有畫畫嘅神啊，寫小説嘅神啊，或者做繪本嘅神啊咁樣，揾呢啲咁嘅唔同嘅創作人一齊咧，載埋一齊去做一件屬於我哋香港出發嘅創作。 嗯，哇！咁睇到個藍圖即係。我覺得唔單止廉闊咁簡單，係直頭啦，係結集啊，係啊，將所有唔同嘅有能之士啦，又或者即係唔同朋友仔嘅強項啦，集結埋成為一個作品。呢、這個作品已經唔係講緊一本書、一套電影、一首歌，而係好 all round、好全面嘅。嘅一個作品嚟喎， 冇錯，你講得非常啱。 咦，但係廣播劇喎，子龍， 喂，啱我嘅， 有一齊可以考慮， 再嚟啊，再嚟過。再一次多謝三位同我哋分享咗一個咁有趣嘅故事作品啦，亦都多謝三位啦，好有心咁已經將呢一個起步啦開始咗啦。咁之後究竟點樣行落去，或者行到點樣嘅玩法啦？咁啊，真係欲知後事如何啊，整看下回分解啦。再次多謝曬三位。 多謝多謝。 多謝大家。我想问你相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看不见的空间在你眼前。四面八方把你包围，但又不会让你摸得清楚他的立场。不停改变，突然就有两面。所有你视线也会在面前 right here 突然在后面他们把回谁压得喘不过气体。